他喜欢喝绿叶牌树汁，不是树汁，而是树里面的汁液。如果你不喜欢你的旧衣裳，你可以脱掉它。蝉不喜欢它的旧衣裳，就干脆从里面退出来。来听听蝉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六月六日， 树上太危险了，我搬家了。因为我还有点弱小，不是有点，是特别特别的弱小。我的家在深深深深的地底下，在地洞里面。 六月七日， 我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家，虽然它还有点小，但我会让它变得很舒服的。我有客厅、卧室、书房，我还种了花花草草，我喜欢躺在床上看书。 六月八日， 我喜欢挖洞，挖洞会遇到惊喜。一瞧，是一毛钱硬币，还有一把钥匙。不过有时候也会是惊吓。哦天哪，是个大萝卜。镜子，我挖到了一片镜子，而且我还挖到了一个大宝贝，蚯蚓小弟。可蚯蚓小弟说，他挖洞挖到了我才是他挖到的大宝贝。 六月十四日， 蚯蚓小弟上课的时候总是扭来扭去，楼姑老师让他向我学习，安安静静的多好。其实要是老师发现我的课桌上满是被我啃出来的洞洞的时候，他肯定就不会让蚯蚓向我学习了。 六月二十八日， 今天的作文题目好难，我的爸爸妈妈。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呢。我喝了一肚子的墨水，但是还是没办法写出这篇作文。我的爸爸妈妈是知了，生活在树上，可是我现在还是个小宝宝，生活在地底下。 七月七日， 今天我跟蚯蚓小弟比赛挖土，吭哧吭哧吭哧吭哧，哎呀，我们不小心挖到了蚂蚁的储藏室，他们储藏了豆子，还有大米。一只蚂蚁对我说，哦，别动我们的宝贝。哎呀，真是小心眼的家伙。蚂蚁盼我输掉了，因为我不小心挖到了他们的粮仓。 七月十三日， 今天我发现了一个球，圆圆的球，我想我可以组织一场足球比赛了。我朝它踢了一脚，哦天哪，好臭，我的脚也变臭了。我不是说我踢球踢得臭，是我的脚真的变臭了。然后来了两只我不认识的家伙，他们把那个臭臭的球带走了，还对我说， 嘿，别动我们的粪球。 哦天哪，那是个粪球，大便做的。 十一月二十日， 如果我不停地往下挖土，再往下挖，再往下挖，像我这样挖下去，会不会从地球的一边挖到另外一边，然后钻出来呢？ 三月十四日，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我在深深的地底下待了快三年了。又是一年的春天来了，我可以回到树上去生活了。 三月十五日， 我开始挖掘向上的通道，我挖的隧道又干净又光滑，蚂蚁和蚯蚓都用崇拜的眼神看着我。嘿嘿，天才就是天才，帅得没办法。 六月六日， 当我挖通了隧道，哇，我终于到地面上来了，告别了黑乎乎的地底下，我看到了大树、花和草，还有蜗牛。你好，夏天。六月七日，我虽然来到了地面上，可我现在还是一只很幼小的蝉。我发现没有翅膀待在地面上实在是太危险了，我只好选择在夜里行动。哦，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旅程，好让人害怕呀。我从地面上顺着大树一直往上爬，猫头鹰、小鸟还有螳螂，它们都在盯着我。我真担心我自己会被吃掉。六月八日，我在大树的树枝上已经趴了很久，今天我脱掉了旧衣裳，啊，这下我的翅膀露出来了。我展开翅膀，心想我能飞喽，我要飞喽。可是刚一飞起来，砰，我就撞在了树枝上。刚开始飞我飞得还不好，不过谁都有第一次。过了一会儿我能飞了，我现在是一只蝉了，真正的蝉，我能飞了，我能飞了。六月九日，我的旧衣裳还挂在大树的树枝上，它是个金色的壳，有六只脚。它被鼹鼠捡走了。 我的嗓子很疼，这个东西正好可以当一味良药，我吃下去嗓子就会好多了。 我才知道这一味中药叫做蝉蜕。 六月十日， 嘿，今天我在树上又见到了蚂蚁，我跟它打招呼，嘿，老朋友。可是它却差点认不出我来了。 你真是我的老朋友吗？哇，你的翅膀真漂亮，真是薄薄薄如蝉翼呀。 我是比以前更帅了，而且还有了翅膀。 六月十四日， 今天我跟金龟子和蜻蜓比赛，看谁飞得更高，小狗来当裁判。结果我输了，小狗汪的叫了一声，吓了我一跳，害得我在空中撒了一泡尿，直接尿在了它的头上。金龟子安慰我说我可以当一名空军，我可没有兴趣。 六月十五日， 我成了一位歌唱家，我可以把我尖尖的嘴插进树皮里，一边喝树枝里的汁液，一边唱歌。怎么样，这很难吧？实际上我唱歌是不用嘴的，歌声是从我的肚子上发出来的。我听说有人批评我，说我老喜欢唱知了知了，搞得我跟百科全书似的，好像什么都知道。哎，跟那些不懂音乐的人说什么都白说。不管啦，这就是我的歌，唱自己的歌让别人说去吧。六月十六日，今天我遇到了一只青蛙，它也很会唱歌，我们两个愉快地聊了整整一个晚上，就坐在荷叶上，头顶上是美丽的荷花。 六月十七日， 今天有个坏消息，我听说昨天晚上有人在空地上开篝火晚会，我的好多同伴那些蝉都急急忙忙去参加，可是我听说他们扑到火堆里，很多今天都没能回来。嘿嘿嘿嘿嘿。 18日。我们蝉就是喜欢被火光诱惑，为了避免跟朋友们一样倒霉，我决定买一副墨镜。不过戴着墨镜看报纸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今天的报纸让我很激动，听说在北美，我的亲戚们17年蝉的大军钻出地面，黑压压的一片。哦，他们在地底下生活了17年才爬到树上，他们真是让我骄傲啊。6月21日，我跟青蛙、蟋蟀和蝈蝈组成了一支乐队，我们白天唱歌，晚上唱歌，我们的歌声让夏天变得好热闹。好像也有人说是很吵闹，这种消息我就会假装听不到。7月16日，作为一只蝉，我讨厌猫、螳螂和所有的鸟，我也讨厌电线网子和烧烤架子。作为一只蝉，我热爱泥土，热爱树木，最热爱的就是热烈的阳光。9月30日，树叶变黄了，秋天来了，我要唱歌，我要唱歌，唱歌能带给人快乐，唱歌能带给人温暖。不想当好歌手的知了一定不会是一只好的蝉。我要唱歌，我要唱歌，我要放声的唱歌。这就是我介绍给你认识的知了。哦，对，也叫蝉。怎么样，你是不是跟小群姐姐小的时候一样，也很想抓一只放在手里，看他们怎么从蝉宝宝蜕出壳，变成一只长翅膀的蝉呢？希望你喜欢它的歌声，不讨厌它。 我喜欢夏天的一切的东西。 夏天会开满了鲜花， 夏天不用穿那么多的衣服， 夏天还有好吃的水果， 夏天也不用洗那么多的衣服。 可是夏天有一种东西让我觉得耳根不能清净。 我知道了，是夏天的风，对不对？呼呼， 不是风 啊，那一定是夏天开花的声音。嘎啦嘎啦嘎啦， 开花哪有声音呢？ 那就是长叶子的声音，滋啦滋啦滋啦。 不是，是 夏天到底是 知了，知了，知了，知道了吧？ 你是说蝉？ 对， 嗯， 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呀？他是真知道吗？ 他， 我没问他呀。我坐在树底下乘凉，他就知了。我没问他天气热不热，他就说知了。 哦，我知道了，也许是因为他非常非常热心，他总是想帮助那些有问题的人，所以当你的脑子里刚刚一想，今天晚上吃什么， 知了， 他就知道了。 他为什么不说吃胡萝卜吧？ 可能他觉得还是需要保守秘密吧。 天，那如果我问他1+1=几，他会说什么？ 知了，知了。 哦，两声。 对。 那如果2+2呢？ 知了，知了，知了，知了。 那如果100+100呢？他会怎么说？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 的听你说大话。 呱呱的同桌的奶奶前几天去世了，他的同桌哭得很伤心，呱呱非常的感动又触动，回到家里头也闷闷不乐。吃饭的时候，妈妈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失落，只是让他多吃一点儿。他突然小声地向妈妈提出了一个问题： 妈妈，人真的会变老，会死吗？ 妈妈回答：是啊。 那怎样才能不老，不死呢？ 没有办法，你看，你长大了，那妈妈自然就变老啦，这是人生规律，很正常嘛。妈妈一边夹菜一边回答，突然感觉不对，抬头看着他，呱呱竟然带着哭腔从椅子上下来，过来之后使劲地抱住妈妈，对妈妈说： 妈妈，我不吃那么多饭了，这样长得就慢了，你就不会那么快老，那么快死了。 妈妈其实想告诉呱呱，吃饭多少吧，哈，它跟变老吧，哈，它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可是呢，妈妈又想了想，马上安慰呱呱说：如果你多吃饭的话啊，并且每天拥抱妈妈一次，妈妈也许就会老得慢那么一丢丢。呱呱看了看妈妈，这个时候她非常认真地点点头。早餐的时候，妈妈发给了呱呱一个小猪包，他咬了一口，跑到妈妈面前，双手捧着小猪包高高的举起，妈妈心里边有一阵小开心，对呱呱说：哎呀，妈妈不吃，你自己吃，谢谢啊。没想到呱呱这个时候对妈妈说： 我只是想看看把你的脸换成这张脸是什么样子。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林业大学幼儿园的李芬瑶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卖报歌。 大家好，我叫李芬瑶，今天我给大家表演的是卖报歌。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到天明去卖报，一边跑一边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同伴就买两份报。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卖报歌。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报，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 一瓶盆面烙一瓶盆饼，饼碰盆，盆碰饼，饼不碰盆，盆不碰饼。 大家好，我是丰台实验幼儿园的叶秋实，大人们都夸我的小嘴巴最灵巧，老师还说我在新年联欢会上讲的故事超级棒。 添加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出色的语言表达从听好故事开始。金话筒主持人小群姐姐带你听说读演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晚九点和宝贝说晚安。 小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吧，